第39章，小药盒。 油货和秦鸠一前一后钻进石洞，里面的人齐齐看过来。虽然天色阴沉，已至傍晚，但洞里并不漆黑。几盏煤油灯搁在地上，投照出了一个光圈，人影就围坐在光圈四周。油货扫视了一圈，围坐的人男女都有。除了少有的几个中年，其他都是年轻面孔。不同于刚刚带人出去的几位，他们没有穿统一的服装，羽绒服、夹克、大衣、毛衣，裹什么的都有。甚至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。粗粗一数30来位，应该就是另外17组的考生了。就在白大褂旁边，油货看到了熟人。舒雪两眼亮晶晶地冲他们招手，又拍了拍身边的空位，示意他们过去。油货点了一下头，正要过去，秦鸠却说：“ 稍等。” 然后众目睽睽之下，秦鸠从洞外拎进来一只行李箱。考生们当时就疯了，嗡嗡的议论声瞬间炸开。一个考生没压住嗓子，声音便格外清晰。 这是出差途中被拉过来的吗？这都第3轮考试了，还带着行李箱，怪不得倒数第二呢。 话音刚落，众人突然安静下来。众考生来得早，做过自我介绍，彼此一清二楚，所以油货和秦鸠一进来，全洞人都知道送人头的来了。但心里想想可以，说出来就很尴尬了。尤其在两位当事人经过的时候说出来，真的尴尬到窒息。说漏话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男生，可能跟余文差不多，烫了一头微卷的奶奶灰。他低头咳了两声，掩饰尴尬，悄悄对同伴说：“ 完了，太激动。” 谁知油货没听见似的。而落后他一步的秦鸠还觉得挺有意思的笑了一下。舒雪小声说：“ 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没能跟住你们呢，刚刚看到名单出来就很高兴。” 哦， 秦鸠玩笑说：“ 我这位同组就很不高兴，看着脸绿的。” 啊，对了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同伴。 舒雪说着指了指身边的白大褂女人， 她叫吴丽，是一位脑科医生，你们应该在排名上看到了，她很厉害。 油货的目光再一次落在了白大褂身上。吴丽面容素淡，身材清瘦，这种混乱环境下也给人一种干干净净的印象，唯独不合整体的是她的头发，短的有点凌乱，像是临时剪的。油货只是一眼扫过，没有多看。吴丽不是一个活泼热络的人，也不擅长聊天，盯着人看的时候会给人一种严肃的探究感。吴丽用这种探究的目光看了油货片刻，又看了秦鸠片刻，点头说：“ 你们好。” 说完也不等两人回礼，就收回了目光。舒雪想到他们的排名，又有点恐慌。 对了，刚刚宣布的考试规则，你们听到了吗？ 秦鸠点头道：“ 非常清楚。” 那抬出去的人，你们应该也看见了吧？ 舒雪脸色不太好，难过又担心。 都是船员，一共8个呢。 这代表着几个小时后的0点。如果排名没有变化的话，最末尾那组人要先倒霉了。舒雪悄悄介绍了一圈在场的人。 在他们不远处，那两位名叫陈飞和黄瑞的倒霉蛋失魂落魄，已经发呆了很久。而令人意外的是，那个年纪不大的奶奶灰以及他说悄悄话的同伴现在排名第一，总分42。奶奶灰名叫迪离，据说刚满18，跟余文一样。洞内的石壁上也有考生排名。油火从那里收回目光，突然问：“ 人呢？” 舒雪一愣：“ 啊？ 船长、船员、商船上的那些人 都在里面。 舒雪往身后一指，游货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他们刚刚就注意到那里还有一个洞口，跟另一块空间相连，里面点了火，石壁上映着光，但看得出来火势很弱，仿佛随时会熄。 里面更避风，地方小，稍微暖和一点点。船长和船员都在，你们来之前我们数过了，一共36位，跟我们的人数一模一样，现在只剩下28位了。 死了的八个人是怎么一回事？受伤还是饿的？ 游货问。 刚刚问了一下船员，这些原因都有吧，又冷又饿，这几个又一直在生病。 舒雪说，这里温度太低太冷，保证不了体温，就必须靠食物补足，但他们的食物有限，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，抵抗力下降。一个考生分析说， 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活到返航，要先着火，要找到食物。 对。 不是，先找药。 吴力突然开口。啊？吴力说， 船员身上的伤口猛兽袭击造成的。 舒雪低声惊呼， 什么？这里还有猛兽吗？ 大家都警惕地朝洞口看了一眼。 不知道。 吴力一板一眼地说， 但死了的几个人应该是感染基础上，又冷又饿，伤口迟迟得不到恢复，剩下那几个船员也差不多了，没药一个都活不下来。 他身上的白大褂加强了这番话的说服力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颓然一瘫。火和食物还能想想办法，这药哪儿找啊？奶奶灰迪里突然说， 商船里就有。 众人一愣，什么？迪里说， 1596年到98年吧，一名荷兰船长，没记错的话叫巴伦芝，被困在北极圈内某个地区，连船长带船员一共18人，在孤岛上生存了8个月，靠打猎获取食物，皮毛刚好能当衣服，燃料用完了就拆船上的甲板烧火保持体温，据说是货物里面有食物、衣服还有药，但他们没碰，到最后一共死了8位船员，终于等到了春天，把货物完好无损的送到了目的地。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，迪林又吸了吸鼻子说， 高二考卷上做过的题。 同样是高考完，迪离和余文充分证明了物种多样性。迪离还记得高二的题，余文只蹦出了唐宋元明清。 我一来到这里就想到了那道题， 迪离说， 不过应该不是完全一样的，首先人数就不同，原题到最后一共死了8个人，这里就说不准了，所以商船里面有没有还得去看一下。 有的。 一个口音声色的声音回答。 游货循声看过去，是刚刚抬尸体出去的船员，他们已经处理完同伴了，陆续回来了。其中一个平头男人有着亚洲面孔，张口说的是中文，他咳嗽了几声，眼珠一转不转的盯着迪离，表情冷硬。 我们船里有药，但那都是货物，谁都不能动。 我们也不想动啊，但那是为了救你们呀，再不吃药你们就活不成了，没听见吗？ 活不成又怎么样，你这是对我们的侮辱。 迪离内心嘀咕，你这是对我们的恐吓。说话间其他船员也纷纷围过来，乌泱泱的人头全冲着迪离。迪离的同伴试着缓和一下气氛， 没有没有，那毕竟是你们的商船，我们怎么会随意乱动呢？只是看你们这样子太担心了。 有几个船员低声说了几句话，配合表情像一种警告。 他们说什么？ 平头男人板着脸， 他们说我们从不私用任何货物，一根针都不可以，这是代代相传的规矩， 谁破坏就是跟整个商船队作对，我们不怕来场决斗。 众人脸色精彩纷纭，心说谁要跟你们决斗，谁敢呀，不小心弄死一个还得赔。好了好了，不破坏，谁破坏了我们跟谁急。大家安抚着，平头男人发了两通火，力气也用尽了，他垂着眼睛冲船员招了招手说， 走，先进去。 他应该是个大副，至少船员都很听他的话，排着队去钻那狭小的洞口。平头男人排在队伍最末端，忍不住又对众人强调说， 我们每天早晚都会去清点一遍货物，少一种我就找你们。那些药本来就很稀缺，我们每一样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不要指望糊弄过去。要动他们，先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 僵持间，石洞里面突然响起咔嗒咔嗒两声动静，大家扫了一圈，找到了声音源头。秦秋把那只非常扎眼的行李箱打开了，从里面挑挑拣拣拎出了一个盒子。 幸好来之前补了些东西。 他弯下腰把盒子搁在了吴丽面前，两根瘦长的手指朝前推了半寸，比了个请的手势。吴丽愣了一下，打开盒子，众人好奇的伸长脖子往里看，就见盒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盒药，消炎的，消毒的，退烧的，旁边则塞了一瓶维生素。游货扫了一眼， 经验丰富呀，这叫一般不挂彩。 去休息处前，922大呼小叫给我塞的购物清单，我当然用不上，其他人他也不认识，可能在替你以防万一吧。 秦鸠出卖手下毫不犹豫。 海面上灯火通明的船舱里，922连打八个喷嚏，154抽了几张纸给自己擦脸，嫌弃的问， 有病能不能上甲板，船舱里面空气闭塞会传染不知道吗？ 不，我没病，我觉得是有人在想我。 154翻了个白眼， 鬼在想吗？ 说到鬼， 922皱起脸，活像吞了个倭瓜。 这场考试有那位瘟神，你说他会不会又来？ 154想了想说， 不会吧，有老大在，没弄错的话他俩应该同组，跟监考官一组还能犯规啊。 哦，也是。